你在电话的那头哭着说你的寂寞扰乱了我已经平静的生活，无力挽回的折磨曾经是你的要求，让你拥有你需要的自由。如果只是这一夜无法度过，请别再来试探我，我只会为了你再一次失去所有。不要问我分手后一个人怎么过，已经没有快乐的理由，你给的痛有多难受，你真的不懂。你不要问我分手后一个人怎么过，你说你还在乎我，如何能够重新来过，还是重复这伤心的结果。无力挽回的折磨曾经是你的要求，让你拥有你需要的只是这一夜无法度过，请别再来试探我，我只会为了你再一次失去所有。不要问我分手后一个人怎么过，已经没有快乐的理由，你给的痛有多难受，你真的不懂。你不要问我分手后一个人怎么过，你说你还在乎我，如何能够重新来过，还是重复着伤心的结果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你看，我是主打。 我是 Andy 刘德华，记得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，因为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美人痛。 我想我不够爱你，我不曾忘了自己，没那么全心投入，所以会一败涂地。 我想我不够爱你，我忘了你的勇气，没办法重来一次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克群。 吃不能吃，睡不能睡，没有了你，全都不对。我都学不会把爱敷衍，用笑容来把眼泪催眠。笑不能笑，哭不敢哭，忍不想忍，跪不想跪。朋友都说不过失恋，但我却连呼吸都胆怯。能不能不爱了？因为爱太痛了，我疼得快死了，却无法把你忘了。能不能不爱了？爱情它太痛了，我痛得快死了，却无法把爱割舍。我不能睡，吃不能吃，睡不能睡，

哇，你真的看到那银河系就是一条银色的河啊，就会自然的唤醒我原来小时候的一种对宇宙的幻想吧。我们人类到底对这个宇宙，对这个世界认识了多少，然后我们将来能认识多少，它究竟是什么样的，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问题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经典之所以会成为经典，是因为它在这一刻以某种方式撞击了你的心灵，然后不可复制。 小时候就是背诵经典的那些古诗的时候，可能还不会领会到其中的这些要旨，但是背熟了以后呢，就会成为一个人知识累积的一部分。长大以后呢，就会在生活呀、工作中，就是慢慢的感受到它的精髓。总之呢，每次听到或者看到，都会有新的感悟。我觉得这就是经典。 经典的东西是经过时间岁月的检验，然后经过人们的不断的探索和琢磨，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。所以这就是我对经典的理解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 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唱春爱，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，他怎么一去不返，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，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，是用数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已痛，我向世界呼叫，哈马尼，达杜贝达，达杜贝达，维维，不能等个维维，哈马尼，达杜贝达，达杜贝达，维维，天空可见飞。只想觅自由，心千亿火海心碎，今天一切厄困，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，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，是用数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已痛，我向世界呼叫，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